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4。 点解同大家见面啦？啊，咁今日咧就系康乐地同我哋一齐啦，见面啦吓。咁今日题目咧，我谂都相当之有吸引力嘅，就系点解要整容？不过未讲之前，想问一样嘢。嗱，你系身处外地好耐啦，咁其实香港呢排咧嗰种冻法咧，同你英国嗰种冻法有冇分别嘅？ 其实有少少相似噶，即系我都同我啲朋友讲话，有少少好似翻到英国嘅感觉，所以都有少少开心嘅。其实， 嗱，但系嗰种咁嘅冻法咧，我问过好多朋友，因为 大家都唔中意噶，好坦白，大家都唔中意噶。 吓，咁啊，仲啱撞正咧，就系啱啱稍微暖起上嚟咧，哇，就即系全街都湿晒啊，即系有好多湿气咁样，系嘛吓。咁呢种天气咧，就我谂真系有少少接近英国嘅部分嘅地区嘅天氣。 都是的， 不过就即系间唔中好啦，长期咁搞到人就系阴阴暗暗咁啊，吓，同埋啲衫会容易反毛， 系啊，都会 啊。今日呢个题目咧，我谂咧就好多女性咧都好有心，即系有兴趣会听吓。咁但系当然咧，整容咧就一个好大嘅题目嚟啦吓。上次即系细节整一个少少嘅疤痕系嘛，大致咧就好似 Michael Jackson 咁啊，成身即系换个型佢系嘛都得系嘛。咁但系咧就我谂咧，如果喺即系而家嚟讲咧，即系整容呢一个已经系接近到咧系一个你差唔多可以讲话你想做。咁你差唔多就可以即係隨時去考慮去做呢樣嘢，就唔同得以前咁樣係咪？ 同埋其實而家啲人咧普遍嚟講都已經接受咗呢一種嘅文化咯。喺以前嘅時候，譬如你整容，跟住之後大家都會啊，你整完容之後，就算幾靚都好，大家都會覺得啊，人造美女啫嘛。咁但係而家咧呢、這個社會咧就比較接受咗，特別譬如你話見到韓國啦，韓國其實韓國有一個文化咧，譬如佢係有啲父母咧18歲之前咧，其實一路幫小朋友咧都會儲緊一筆錢 整容啊， 係啦，真係儲過筆錢去整容嘅，係啦，不論大小係儲定一筆錢俾佢整容。咁整容嘅原因咧，就係話一係佢哋嘅韓流文化嚟嘅。第二樣嘢咧，就係譬如佢哋會覺得要方便工作啊，或者會有好多嘅原因，可能要同外界接觸啊，咁樣等等咧，咁就會令到佢哋嘅 presentation 各樣都會好啲嘅。因為佢覺得譬如普遍嚟講啦，韓國人都係比較眼細一啲嘅，咁佢哋就會好想整到眼大啊，或者整啲令到人哋會吸引到嘅。咁但係導致到一樣嘢出現咗，就係個個一樣樣嘅，係啦。你見到而家大家都會話个个都一样样嘅，咁但系呢个就系佢哋传统觉得靓嘅嘢，就系眼大、鼻高、嘴细啦。 我谂都有少少接近乎日本漫画咁样嘅，可能我哋都受过日本嘅漫画嘅影响啊，我唔知吓。咁但系咧，我谂即系观众一听到呢度咧，第一个疑问就会问你先啦。你有冇试过整容？ 我冇整过容。但系佢咁讲，其实我箍过牙嘅，系啦，我箍过牙嘅。但系咁，我就同啲朋友讨论，就系话箍牙算唔算系整容嘅一种咧？其实某程度上系算嘅。系啦，咁譬如有啲嘅简单嘅整容啦，即系譬如我哋整啊双眼皮啊、箍牙都唔算整容啊，都冇大整。其实呢啲都系整容嘅一部分嚟噶。咁同埋其实我哋就会谂下点解我哋要整容，都系希望自己譬如外观上啊会接受翻个主流文化。咁所以都相对上我哋就会咁样去整容咯。 系嗱，我哋对我哋嗰代人嚟讲咧，就整容咧就即系始终都唔系一种我哋习惯嘢嚟。咁但系我同意头先你嘅讲话，就去到依家即系。你唔好话你接唔接受呢样嘢啦，整唔整整整容，即系已经整容整个容嘅人系多到你都可能分辨出嚟，系咪啊？尤其是话而家去韩国整，或者甚至你想喺即系大陆整咁容易，系咪啊？咁你会睇到咧，其实好多喺演艺界啦，或者娱乐圈嘅人咧。话俾你听冇整过就真系唔信啦，系咪吓？个整嘅地方咧，由头到尾系边一部分咧？我谂除咗身高整唔到之外咧，其他地方样都可以整嘅。咁但系咧，其实呢个咧，大家我谂要谅解咯。谅解原因就系、是、有好多时你要从事一份工作，如果你唔系即系有一个咁嘅外表咧，其实你系好难喺嗰个圈子度生存嘅。呢个事实嚟嘅，只不过就话、是、大家唔系做一样嘢，可能你即系嗰个样或者你所谓 presentation 咧系点样咧，唔会严重影响到你嗰个工作嘅表现吓。咁、但系大家要即系、就是、要理解一样嘢咧，就系而家个社会竞争越嚟越大啦，好多时就唔系话你自己。 学识有几多或者即系识有几多咁，仲要当时仲要睇埋样噶嘛吓。固然有多人唔接受呢样嘢，咁但系呢个某个程度系一个现实嚟嘅。 唔系，其实好正常啫嘛，即系好简单。啲人成日话靓仔靓女着数一定多，咁好简单。一啲普通嘅 presentation， 即系就算你系咪做 sales 呢行都好，咁佢哋都会睇你个啊，你起码个外观上系比较吸引嘅。咁始终佢点样唔，就算你讲埋啲废话，大部分啦，第一个印象一定会见到个样先，咁跟住啊都觉得想听你讲落去，不论你讲什么。但系当然，譬如第二次见面啦，咁就知你系啦，虚有其表啦，即系就会有呢个现象出现嘅。 咁啊，唔系虚有其表嘅，好多时可以两样都一齐有嘅，系嘛？ 系啊，唔多咯，系啊，都有噶，唔多咯。 咁但系咧就第一样嘢啦，其实你知唔知嘅？而家要整一整咧，通常嗰个价位去到几多度啊？ 嗱，其實萬零蚊至到三萬蚊係一啲譬如小型嘅整容啦。咁當然，譬如有時日本同埋韓國嘅價錢會比較貴一啲嘅。咁另一方面就譬如，如果你譬如一個大整容啦。根據他哋不同的譬如微創技術啊等等咧，咁就會有不同的分別嘅，咁就可能會去到譬如整個鼻咁樣啦，已經去到五六萬蚊，甚至乎有啲真係技術超然嘅，係完全冇疤痕啊各樣咁樣咧，咁就可能會去六七萬咯。咁譬如女性啦，女性嚟講啦，咁多數譬如佢哋都會隆胸啊、抽脂啊，咁抽脂相對上咧就會比較平一啲嘅，咁但係隆胸咧就會係即係佢哋會用一啲叫植袋啊。而家最新嘅技術咧就好似話唔用植袋，係做呢個人 類似啫喱咁嘅嗰個咁嘅物體嚟。 係啦，我哋叫 silicon 啦，咁就會係擺翻喺胸部，跟住譬如喺胸嘅下翼啦，譬如或者係我哋嘅腋下啦，咁就會去做翻一啲嘅注入嘅工作嘅。 咁但係頭先你講嗰咧，我相信咧隆胸同埋抽脂整鼻咧，差唔多呢啲就係、是經典嚟㗎啦，即係好多人都會做，好基本都會做一樣嘢。但係咧嗱，即係喺男性嚟講咧，就我理解咁樣嘅。咁但係如果你譬如你係女性啦咁樣。你會講講到俾大家聽，喺乜嘢情況之下，喺乜嘢壓力之下，佢嗰個人會即係願意俾一筆咁嘅錢出嚟去做呢樣嘢 啦？其實有兩樣嘢嘅，主要咧，其實第一樣嘢啦，咁就係礙於主流嘅美觀啊。咁譬如當大部分人都覺得呢樣嘢係靚嘅時候，咁好多時候一啲比較譬如自信心比較低啦，咁其實上集我都。前一集都有讲过，或者其实我哋亚洲人嘅自信心系相对上低嘅，咁或者一啲系天生出嚟，佢哋觉得个身体上有缺陷，或者唔系根本唔系一个缺陷，根本系觉得自我形象低落嘅时候，咁佢哋就会靠呢样整容嘅嘢咧，去补足翻自己。 即系讲到尾系自己个感觉系如何啦？即系 话， 即系你会成日觉得譬如话同啲朋友交往啊，特别譬如话识男仔咁样啦吓，即系如果系从呢个，即系硬系有啲嘢吓，即系蚀底咗，即系唔啲人唔系咁中意，又或者系觉得自己冇乜吸引力嘅。个前提就我谂系接受唔到自己啦。 呢个系 即系系人即系觉得人哋接受唔到接受唔到自己嘅，导致自己接受唔到自己。 同埋其实有两样嘢嘅，一种就系自我因素啦，一种就系外界对你嘅因素。即系点解啲人会觉得啊，佢成日话我有个鼻歪系啦，即系当啲人不断咁去攻击自己，咁佢哋就会形成咗一种自我 protect 嘅感觉，就系话我应该要去做呢样嘢，去改善人哋对我嘅目光咁样咯。咁而另一个其实就会系关心理因素比较紧要事嘅，咁就叫做身体K 型恐惧症，咁呢个表姐咧就系 MJ 啦，系啦 Michael Jackson 啦。咁其实点解佢哋会有呢样嘢？佢只系觉得，譬如身体嘅部分啦，咁就会唔系咁美观，咁跟住就会不断透过去整容啦、整形手术啦，咁就去矫正佢哋一啲嘅缺陷美嘅。咁但系跟住之后咧，慢慢咧，佢哋就会越整嘅时候咧。點解會沉迷呢？越整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啊有焦慮啦，同埋抑鬱啦，就會覺得越整越唔好。跟住之後咧，越整越唔好嘅時候，加上你身體未必可以負荷到咁多嘅整容手術之後咧，咁就會形成咗另一個譬如手術失敗嘅結果。Michael Jackson 就係其中一個佢係 surgical addictive 嘅人嚟嘅。 係啊，咁你頭先你講過咧，即係如果你能夠將佢出道嗰陣時細個成長對照一下佢後來個樣咧，你就會睇到，咦？呢個另外一個人嚟喎，而且呢個人有個 model 嘅。呢、這個人咧，我懷疑咧，其中一部分應該是 Diana Ross 嚟嘅。即係佢細個嗰時候童星嗰時候啦，即係我都同佢好熟嘅，咁可能咧就見到佢嘅樣嗰時候咧，有少少羨慕。但係個問題咧，佢又唔知道 Diana Ross， 佢嗰個直情係一個白人嚟嘅，即係話將自己。即係呢個有不同嘅講法，因為收尾有啲即係佢死咗之後咧，有啲所謂嗰、那個 autopsy 佢驗屍嗰時候話佢真係有種病症咧，係令到佢嘅皮膚係慢慢變白嘅嚇。咁、這個唔敢講。咁但係你會睇到咧，即係其實佢有一個夢想咧，就係將佢自己以前嗰個樣完全係抹咗去，就變咗係另外一個人嚟嘅咁但係咧個前提咩咧？個前提你就要好似 Michael Jackson 咁有錢，你先做到呢樣嘢。嗱，所以我覺得佢嗰個係一個 curse 嚟嘅。 嗯， 即係佢嗰個財富係對佢嚟講係一個 curse 嚟嘅。你都可以想象，如果佢冇呢筆錢，佢唔係咁有錢咧，佢未必做到呢啲嘢嘅。而收尾你見到佢咧，佢做咗之後咧，佢差唔多成塊面係變咗一塊膠嚟嘅。 嗱，台長呢個我唔同意，因為我發覺之前我做過一啲 research 啦，咁其實喺美國同英國咧，係有人咧係真係會借大量嘅錢，即係呢個唔係關金錢事，係關自己事嘅，係啦。咁另外一方面，咁你話錢當然有啦，因為佢有咁嘅能力去做呢樣嘢嘅，當然啦。咁講翻 Michael Jackson 個例子啦，其實我同意嘅，其實佢自己本身有小病，係會令到佢皮膚慢慢變白嘅，但係最後咧，佢係選擇咗。用整容呢個技術咧，係將佢全個人去抹，即係真係變曬白色嘅，係啦，即係變曬白皮膚啊！同埋你見到佢譬如整形嘅時候咧，佢係模仿住一個白人嘅 model 去做出嚟，係 個樣 係啦。其實咧，某程度上就係反映咗佢自己咧，根本佢唔想承認自己係黑人血統嘅，即係關於佢哋嘅 race 啦，同埋 genetic 嘅事。佢覺得呢個就會關於種族問題，就係覺得啊，白人就係靚嘅，因為佢哋嗰啲皮膚啦，同埋即係啲輪廓啦，各樣啦，佢都係模仿白人去咁樣做嘅。 係啊，係啦。咁但係咧就其實佢嗰個情況咧，我諗即係可以作為一個例子咧，去問深入少少就係話，導致佢依種咁嘅感覺，其實係佢一個好空泛，即係周圍嘅人咁講，一定還是同佢好熟嘅人，或者佢細個成長嘅時候，俾到一啲。講法或者一啲感覺，甚至一啲壓力佢，令到佢咁樣。嗱，因為我識得有啲就反而係咩咧，就唔係一定話即係一個好空泛嘅感覺嚟，而係話有啲人做咗啲嘢，令佢要做呢樣嘢。嗱，舉個例，譬如話隆胸呢個 case 咁樣啦嚇。即係我諗一個好簡單嘅想像出嚟嘅例子就係、是、你識得個男朋友，個男朋友就即係同你分手。咁佢可能整一句出嚟就係、是、因為你身材乜乜乜乜咁樣，咁嗰個女生係咪好自然就會做呢樣嘢？ 其實嗱，好老土講句，咁唔係真係淨係得外在美，係有內在美嘅，呢一句係真嘅。咁另一方面咧，其實我最近睇咗一單新聞啦，咁就係話一個丈夫係嫌棄個女，即係嫌棄佢太太啦，不斷咁去整容，跟住之後到個先生根本係忍唔住，即係覺得呢樣嘢都係整出嚟噶，係啊，呢樣嘢都係做出嚟噶，咁反而就冇咗嗰種我哋以前所崇尚嘅自然美咯，即係以前嗰套就係話啊，我哋一定要自然美，所以。唔鼓励整容，就算你整咗容之后，咁样你都会否认啊咁样。但系今日嘅社会啦，相对上其实好简单。譬如你话 Botox 嗰啲，即系譬如打啲肉毒抗菌针，咁样就会令到你自己冇晒，即系冇晒皱纹啊，冇晒皱纹啊。咁跟住之后，其中其实好多美国嘅明星啦，即系譬如你一个波打埋去咧，其实佢未必会做到一个好惊吓嘅皱纹表情出嚟噶，因为其实嗰啲 Botox 咧，你打得多其实系会有副作用咧，佢会令你所有嘅表情纹咧。系会掹到咧，根本系唔会睇到任何细纹嘅显出噶。 即系个波掹实咁。 系啦，即系其实你就会基本上有样嘢好简单，你系违反咗自然嘅。咁我觉得，譬如你有时经历过有啲嘅，譬如意外啦，咁嗰啲就唔系算系属于整形嘅，系啦，叫系矫正，即系矫形嘅一种嚟嘅。基本上，咁因为佢就系想，譬如将部分嘅譬如好似颚骨啊各样，咁去移翻一个正确嘅位置，咁样就算系矫形，唔系。整形，因为整形基本上简单啲俗套啲嚟讲，真系无啦啦多达啦咯，系啦，就会将你本身个形态系要改变嘅，咁系违反自然嘅呢样嘢，系啦。 咁啊，嗰个如果矫形咧，我谂嗰个大家就完全可以谅解，可以理解， 可以体谅到呢样嘢， 体谅到啦。甚至话你要花大量嘅钱嘅原因都好简单，因为你以前嘅一个正常嘅样嘅时候咧，唔好理佢靓唔靓唔靓。那個是一個即是你自己真正的樣子，但是經過了意外或者其他原因導致到你不是你自己，其實那個不單止是說即是靚不靚的問題，是你對自己的感覺不同了、即是很簡單一樣東西，就是你曾經有一個疑問，就是那個是不是你來的、因為你去即是理解自己或者看自己的時候，其實你的樣子本身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來的、 如果你个样已经是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其实你就会出现一个即身份的危机，你怀疑自己即跟以前的我是不是一个即分别。所以如果去到那个情况之下呢，要做一个手术呢，基本上我想即大家是即完全冇疑问或者冇质疑。但是如果你说因为你接受不到自己，你要去做一个即整形的手术，咁喺以前嚟讲咧，就由于嗰个手术嗰个条件比较差，所以好多时咧出现嗰个后遗症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唔理想嗰啲情况咧，就远远比而家高。咁当然而家都仲有啦，我即系最近一个例子就系即系一个香，好似香港唔知喺美国面做完整形手术之后，跟住就跳楼啊。因为做得差，咁但系而家咧，即系基本上嗰个情况咧就点样咧？第一平，第二做得好，好到系点样咯？好到系好多，即系除非你好熟佢或者点样，否则你系唔知佢整过嘅。 有啲系睇唔出噶嘛， 直情睇唔出噶嘛吓。你唔好理佢过十几二十年之后会唔会穿崩啦，通常都会咁，但系嗰十几二十年就可以做得一个即系好嘅效果俾你。即系如果你系去到咁样咧，就好多人开始都会有一个疑问就系、是。喂，如果是就即系唔整就蚀底咯，真系咁，所以嗰、那个即系我谂咧，如果你而家从而家个趋势嚟讲咧，整容呢样嘢只会越嚟越即系越嚟越多，系嘛？因为即系你会发觉就系因为太容易啦，而且整出嚟嗰个效果咁好嘅时候咧，即系变咗你同所谓一个自然或者正常嗰个区别咧，已经嗰个分别越嚟越少啊！咁所以我谂咧，即系去到即系再过多几十年之后咧，大家个样都好靓嘅，出街个样，就有套嘢拍嗰啲样，因为大家出街个样个样都好靓嘅，因为嗰个系一个外表嚟嘅，但系翻到去嗰阵个样系残晒，因为嗰个就系真正嘅自己嚟嘅吓，甚至比而家你可以慢慢咩咧，个衰老嘅情嗰个程序咧，我系慢慢拉慢嘅。 因为吓 嗰、那个即系，譬如好多 gene therapy 啊，或者系一啲即系比较贵啲嘅药咧，佢可以令到即系你衰老嘅程度系慢慢减慢。 其实头先回应翻你啦，咁就系话，其实当你望住块镜，当你见到嗰个其实已经整到唔系自己嘅时候，真系已经进入咗一个病态咯。嗱、我个人认为咧，其实整容系冇问题嘅、因为系你会觉得自己系点样嘛、你想自己系点样嘅、，OK 冇问题嘅。整容系帮咗有啲即系有一类嘅人啦，即系佢一种嘅自我满足，所以我基本上系唔反对嘅、但系我唯一就系、是、即系。留意一樣嘢就係、是，當一個整到係一個，譬如沉迷咗，因為你當你整嘅時候，你會追求越嚟越靚，即係好似美國嗰度有個新聞就係話整到380次容，係啦，係每一個佢身體上嘅每一個細節都係整嘅，係啦，即係其實佢要經歷咗好多嘢，係啦，經歷咗好多嘅痛楚同埋手術啦，咁所以做出呢個效果嘅。但跟住之後，當佢望住塊鏡嘅時候咧，可能已經唔係我原本嘅自己，所以喺呢一啲嘅呢一類嘅整形手術之前咧，其實每好多時候咧都會。有一啲叫做心理辅导员啦，去话俾佢知成个整形会系点样嘅，系啦。 咁我谂嗰个心理辅导就比较重要啲啦，因为个问题就系你做一样嘢系为咩先？嗱，如果你好简单就，譬如好似我哋讲头先一开始就讲话，哦，纯粹因为你可以嗰、那个即系工作上嘅表现好啲啦，或者人哋易接受你啲啦。咁理论上你做咗之后，啲人就会接受你，或者嗰个工作表现。但如果你话去到最极端就话你要成个人完美嘅话咧？嗰、那個我諗一聽落去就好可能已經係一個心理上嘅問題嚟噶嘛，因為冇人係 perfect 噶嘛，係嘛？如果你話要自己係一個整出嚟個樣完全 perfect 嘅話咧，我諗咧出嚟嗰個結果好可能就係你永遠都唔會滿意自己嗰個出嚟個樣，係嘛？咁、所以嗰個係一個即係唔可能達到嘅目的嚟嘅。咁但系我谂，即系喺个医生嚟讲，佢又冇乜所谓啦。即系我最重要系收你钱啫，系嘛？你挣几多钱都唔关我事啦，系嘛？嗰、那个唔系涉及一个道德嘅问题嚟噶嘛吓。咁、但系如果你头先讲话，去到整到即系perfect 啦，咁其实嗰、那个即系费用方面咧，即系你听到嗰个即系新闻咧，佢用到几多钱度？ 其实佢用咗几十万英镑啊！ 哦，咁啊唔系好贵，咁啊真系唔系好贵， 几百几万英镑。 我谂香港好多人都 afford 到呢样嘢。 几十万英镑可贵可平啦，真系好坦白。 唔系，咁你我唔一定要做啲咁即系咁高档噶嘛？可能你走去呢个喺过咗深圳嗰度。 唔系，其实都唔系价，真系嘅。其实整容呢样嘢唔系价钱嘅问题，系真系你自我。 去認同咯，同埋你自己點睇自己咯。咁其實有一個比較 sensitive 啲嘅 topics 啦，就係話 transgender， 即係一啲嘅變性人啦。咁其實佢哋都係，佢哋甚至係將佢哋嘅器官係完全去改變嘅。咁跟住之後，大家譬如大家都會好會諗到一樣嘢，究竟係道德性啦，係。但你明明是一個女仔嚟噶嘛，咁點解要變成一個男仔呢？咁就係另一樣嘢，就係佢哋會覺得佢哋嘅性別個模糊感啊。 嗱，我呢樣我就有少少意見嘅，因為我覺得頭先你講嗰個咧，其實佢好多時佢好肯定自己係男定女人嚟，但係佢身體對錯， 但係身體就係叫 即係 錯配咗， 錯配咗， 身體錯配 了。我好肯定我係一個即係男人嚟嘅，咁但係我身體係女性，咁有好多嘢係必即係你會睇，你會感受到咧，其實佢係唔做唔得啊。即是不是说介乎在一些即是逆服啊或者什么，而是说他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就是根本他对自己的身体已经即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厌恶或者一个决定。甚至我听过有一些例子是怎样呢，就是一个正常人，譬如说大家都这样，就是正常右手、手指脚啊全部，但他明明觉得这里自己多了一块东西出来的。即是我哋睇落係完全正常嘅，但係佢係淨感感受到咧， 即係個自我感受啦。 唔係嗰個直情係一個佢係好肯定、好肯定自己係邊一忽唔屬於自己嘅，係淨可以講埋俾醫生聽，係割到邊一忽嘅。 OK 啊，咁呢個就好特殊一啲心理嘅一啲因素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將呢樣嘢同頭先我哋講話嗰個即係身體嗰個部分或者嗰個面貌或者身體嘅外在嗰度要去整咧。如果你譬如话头先你讲嗰啲即系要 perfect 嗰啲咧，佢自己其实有个图像喺入边嘅， 都系 吓，即系佢好清楚自己系要去到要整到咩样，即系头先嗰个讲你讲个 Michael Jackson 就系嗰个例子，因为可能已经俾晒个即系个 instruction 个医生就系我整唔整，但个问题就系如果整到咁嘅时候咧，佢必然有一啲即系缺陷，永远系追求唔到。 系啊，所以佢哋就會不斷，即 係 啦，不斷沉迷咁樣去整咯。因為當然，譬如你整容咁啊，梗係 expect 啊，我要呢一個嘅鼻，係啦，我要呢個嘅櫻桃小嘴，我要呢一個嘅面型，所以話各樣削骨啊，各樣咁樣啦。咁但係跟住之後，當你整咗出嚟，跟住之後你就會覺得啊，人哋仲會話唔靚，咁呢個就叫做即係身體畸形嘅恐懼症啦。咁呢個就會係不斷咁 attractive 咁樣，跟住就會 cyclize 咁樣，就會不斷去做呢樣嘢咯。係啦，因為佢追求唔到佢所謂嘅完美咯。 咁但係嗰個我諗已經係屬於一個心理病嘅範疇嚟。 係啦，呢個係啦。 咁但係嗰個情況咧，就即係如果你係醫生。覺得你有錢俾嘅，佢都唔會太介意你究竟係咪一個心理嘅問題啊？佢只可以講多兩句，講多兩句啫。咁但係如果我哋去翻一個比較即係 down to earth 啲啦，比較日常啲嘅問題啦，其實你身邊識嘅朋友，你識咧幾多？有幾多係整容嘅？ 其實我識三個朋友都係整容嘅，係、啦。咁有個係韓國嘅女仔啦，跟住之後有兩個香港人嚟嘅， 係啦。咁佢哋去邊度整啊？ 唔係有一個香港人，一個係英國人嚟嘅。咁其實都是去翻嗰個國家整啦，即係香港就香港啦，係啦。咁跟住之後英國嗰邊就英國嘅，咁跟住之後另外咧就韓國個女仔。咁韓國個女仔其實佢整嗰個鼻嘅，係啦。咁佢都話 好小事啫，整個鼻。 係啦，佢哋覺得好小事噶啦，係啦。 整唔整？整直啲定整高啲啊？ 佢整高啲，係啦，整高啲，同埋佢會嚟緊會整隻眼， 係 啦。佢就咁樣同我講嘅。 哦，即係仲整落去嘅。 係啦。 咁整完之後咪靚嗰啲啊？ 佢整完之後咧，咁有一段時間我就冇見過佢嘅，係啦。咁跟住整完之後係都幾覺得佢唔同咗咯，咁但係其實我自己睇咧就啲整容醫生係犀利嘅，因為佢哋會配合翻五官，即係我唔係鼓勵啊，我唔係鼓勵整容，但係我都要講翻佢哋技術性嘅嘢，就係話佢哋個五官比例咧會係湊合翻嘅，特別你話而家嘅技術啦，同埋即係好似我哋 Photoshop 咁樣咯，真係可以執到啊係呢個鼻骨係應該點樣個微分， 佢會唔會事前即係俾個 Photoshop 你睇，我執過之後 類似㗎，佢同我簡單講過就係話其實佢一定。告訴你譬如他會做哪一些位置他在哪裡開刀哪裡切入還有哪裡會有疤痕但接著之後他就慢慢退線然後他會在事前之後真的好像一個 Photoshop 這樣告訴你、好了你的形象會是怎樣出來的、 如果說、到其時出來的那個不是他 Photoshop 那怎樣拗法大家、 應該會退錢的但是真的有時候口同鼻拗的 不是、退錢也不是一個 下问题，因为可能出咗嚟嗰阵时个样子完全同你嗰、那个即系心目中嗰个理想系有好大距离。 唔系好坦白，我真系未整过咁但系我听落佢哋就系会即系佢有几个方法嘅，咁其实都会帮佢哋整理翻啦。咁、当然你要顾客满意啦。第二样嘢就其实佢哋会退翻钱嘅。咁、有啲譬如即系手术失败而。即當中是有些不是那麼好的醫德的人呢、其實他不會理你的、直至你譬如去告他這樣他都未必 會理你咯、這個是真的、所以要承受那個風險咯、 那你有沒有知道一些整得比較奇怪一些或者比較特別一些的部分、 其實、都會有的，其實有一個英國的例子呢，他叫 Cameron、他是整到自己呢是成隻貓的、 是 的他是整到自己成隻貓，因為他的自我感覺就是覺得、他是一隻貓，他就是一隻貓、然後之後其實其实佢唔单止自己整成个形象都系猫，佢甚至乎纹身啦，咁、佢做好多嘢去令到自己投入咗个形象系一只猫咁样咯。系啦。 咁呢个咧就比较特别啲啦，因为如果譬如话自己觉得唔系人嚟嘅，自己觉得系只动物嚟嘅，而家呢个科技又容许到你变成咁样嘅时候咧，咁就出嚟一个问题啦，就系佢日后嘅生活究竟系咩嚟咧咁样。咁、但系头先阿 Holly 提到一样嘢就纹身啦。咁我谂咧就呢、一个即系纹身呢一个现象咧，到到今时今日咧。即系大家都即系我可以讲话唔会 唔知 唔会唔知啦吓，咁所以我第二翻嚟嘅时候咧，我哋都会讲讲嘅。